向爱与和平告别的年代，从前有个好莱坞。好莱坞不是童话，是全球商业片的制造工厂，也是所有演员都想成名发迹的梦工厂。洛杉矶是我踏进美国的第一站，公路上看到的大型 Hollywood 字体就是对洛杉矶最深的印象。嬉皮是上一代的文化，曾经跟左派一样，是年轻人最向往的生活方式。那是60年代披头士的约翰·兰农与小野洋子躺在床上歌颂爱与和平，做爱不作战，大批的文青追随者一起奉行爱与和平，却变质了，成为了邪教与异教徒的口号。查尔斯·曼森利用了爱与和平的名义，吸收了一个又一个的女信徒成为他的党羽。Quentin Tarantino 的《从前有个好莱坞》是部黑色喜剧，一窥好莱坞光怪陆离世界与缤纷的明星生活，还有幕前幕后的人生。以好莱坞为背景的片子，还有 David Lynch 的《Mulholland Drive》和达米恩·恩泽的《越来越爱你》。David Lynch 的《Mulholland Drive》充满惊悚与梦呓，《La La Land》则是一个浪漫的悲喜剧。三部电影说的都是星梦破碎的好莱坞故事。曼森家族的新闻在60末的美国曾经造成瞩目，这也是从前有个好莱坞设定的时代背景。沙朗蒂为明日之星，又嫁给了欧洲名导波兰斯基，住在比佛利山的豪宅，但完美的人生却被来自地狱里过得截然不同人生的恶魔给摧毁了。曼森的女人们为何对他崇拜不已，直到他过世前80多岁还在监狱时，还有一个小女孩嫁给他。他在监狱中每天都有收到女粉丝的信，还有大批信徒与追随者人支持他。大陆的网站上有截录一些他的语录，底下还有网友留言说，曼森的语录的确很有哲理和说服性，说这是马云或是贾伯斯说的都会有人信。曼森在年轻时就犯案连连，多次入监，最后有机会认识到音乐制作人，却没有发片的下文。沙朗蒂就是被殃及池鱼的受害者。曼森从一个怀才不遇的愤青，因音乐才华未被唱片公司与制作人赏识，而变成了杀人魔头、邪教教主。让我想到以往我在唱片公司工作的时候，我也常常收到 demo 带没有回应，是否还是被人一直记恨着？曼森在电影里只有出现一个画面，其他都是曼森的女人们去侧写他做过的事。沙朗蒂与波兰斯基的完美人生，恰恰也就是那些曼森家族的完全被对比。比佛利山庄与农庄的两种极富与极贫的生活，沙朗蒂天真无邪的天使形象与曼森女孩的阴暗恶魔形象就成为极大的对比。里奥纳多·迪卡皮奥在电影里饰演一个半红不黑的西部片演员，又常演大坏蛋。电影里面很多戏中戏，还有一些怀旧元素。电影插曲《California Dreaming》是首经典老歌，由 Moms and Pops 唱红，旋律轻快，但歌词却暗讽教会的冷漠。后来《海滩男孩》翻唱后成为畅销歌曲，《海滩男孩》The Beach Boys 跟曼森家族有着宿命般的牵连。《海滩男孩》的鼓手丹尼斯介绍了音乐制作人阿尔托贝利给曼森，让曼森有了出唱片的希望，但毫无下文。入住音乐制作人豪宅的波兰斯基妻子沙朗黛却成为了祭品，变成了报复的对象。我想说不定曼森如果发了唱片红了，成为畅销艺人，说不定他就不会变成人魔，最多只是用语录与小才华敛财。直到现在，好莱坞也都充满了异教徒，除了曼森以外，奥修与三达基都有大批信徒。奥修在亚洲仍有盛名，但他也做过对大批 居民集体下毒，造成多人死亡的惨剧。曼森家族的杀人案件让社会瞩目，嬉皮文化逐渐式微，年轻人对于爱与和平的口号不再向往，颓废度日转向于工业化，建构一个爱与和平的乌托邦本是理想，因为世界本就不可能完美， 喊着爱与和平的口号也无法消弭人类好战的本性。怀旧致敬元素有着导演的幽默感，电影里一直出现的海报是鬼店，但画中却是里奥纳多·迪卡皮欧，原片是杰克·尼克森所饰演的那一个像疯子一样最后一直想办法要杀死他的老婆跟小孩。 Quentin Tarantino 对于脚丫子似乎有着强烈偏好，在追杀比尔里也一直在出现，看完电影后就无法甩掉脚丫子的画面。